阿弥陀佛。那今天希望下个星期我们可以讨论修行的过程。 咁啊，今日讲到希望下个礼拜咧可以讨论修行嘅过程。 因为你们的法门是净土法门， 因为大家法门系净土法门。 所以我会讲一些道理，可以比较容易配合给你们所修的净土法门。 咁所以长老会讲一啲道理，容易配合大家所修嘅净土法门。 阿含经跟阿毗达摩所讲的，十念处经跟真知的修行，不一定容易配合跟进度方面。 咁《阿含经》同《阿毗达摩》所讲嘅四念处正知嘅修行，一定可以配合净土法门。 因为进度方面就是靠，完全靠菩萨道。 因为净土法门咧，就系完全靠菩萨道。 菩萨道就是无二法， 菩萨道就系不二法。 无二法，强调，根本就是， 不二法门咧，就强调呢个根本智。 根本就是在大乘佛教讲无分别，无分别智。 根本智喺大乘佛教就系叫做无分别智。 阿含经跟阿毗达摩是强调分别智。 阿含经同埋大乘佛教咧，就系强调系分别智。 其实两种智慧我们一定需要。 其实两种智慧咧，我哋系一定要需要。 所以我特别强调，为师，因为为师很有智慧，配合两个方法。 咁啊，最后就系特别强调唯识啦，因为唯识好有智慧去配合两个方法。 为师就是根本智，法相就是有分别智，两个其实是一个过程。 唯识就系根本智，法相就系方便智，咁其实两个都系一个过程。 那现在我们要学真念真知的修行，没有真念，没有真知，那就没有佛法。 咁而家我哋学正念正知嘅修行啦，咁冇正知就冇正念啦，咁呢个就系佛法。 不管我们怎么解释，有分别智慧还是无分别智慧，还是我们的佛教的修行是靠真念跟真知，这是佛法，没有真念真知，那不是佛法。 你我哋系用呢个分别智慧或者无分别智慧，咁佛法咧就系正念正知啦。 那真念跟真知是，来体会究竟法。 正念正知就系用嚟体会究竟法。 体会究竟法的条件就是了解实相，了解世间法。 体会究竟法就系用嚟了解世间法。 不了解世间法，我们也无法了解究竟法；不了解究竟法，也无法了解世间法。 唔了解世间法就无法了解究竟法。 平常是从世间法了解究竟法，不过也可以从究竟法了解世间法。 平常系由世间法了解究竟法，咁亦都可以由究竟法了解世间法。 其实，净土法门，我们可以说所有的菩萨道都跟净土有关系。净土法门、菩萨道的法门，就是从究竟法了解世间法。 其实，净土法门咧，同所有究竟法都系有关系嘅，咁就系由究竟法去了解净土法门。 阿含经、阿毗达摩所讲的，十念处所讲的真知的修行，就是从， 有分别智慧了解自己。 阿毗达摩四念处就是阿含经，就是由这个分别法去了解究竟法。 那我们的目的是了解两个没有冲突，两个一定需要。 我们目的就是了解两边都是没有冲突的，两边都是需要的。 你们不一定需要学我们所学的那个阿毗达摩的所有的维系的分别，所有的色法跟命法。 大家不一定要学阿毗达摩变微细的分别，所有色法命法。 不过也对我们的佛教的了解有它的好处。 但是这些都是对我们佛法的了解有好处。 所以不能够拒绝有分别的智慧。 所以不能够拒绝有分别的智慧。 不一定也需要学很详细。 但不一定要学很详细。 依照《般若波罗蜜经》，所有的大乘佛教就是靠《般若波罗蜜经》，《般若波罗蜜》的道理。那你如果你能够了解究竟法，世间法的了解已经在，你不需要分析不同样的事法跟命法来了解世间。 依照这个大乘佛教，如果你可以了解究竟法，那世间法的经验就已经在这里了。 那平常讲四念处，四念处就是入修行的方便，如果没有四念处，严苛的说不会有修行。 平常我们讲四念处就是入修行的方便，没有四念处就不会有修行。 四念处是来了解我们的经验，是在无我世间的经验，就是无我经验，无我经验就是世间的经验。 四念处就是用来了解我们的经验，就是无我的经验，无我的经验就是我们世间的经验。 我的所缘就是身体， 我的所缘就是身体。 我所执着就是身体， 我所执着就是身体。 所以第一要了解我的所缘就是身体。 所以第一要了解我的所缘就是身体。 所以了解身体是所有的修行的条件。 所以了解身体就是所有修行的条件。 你们可以用有分别智慧，也可以用无分别智慧，不过一定要了解身体，不了解身体那不了解法。 你可以用有分别智慧无分别智慧，但一定要了解身体，不了解身体就不了解法。 所以身念处是所有的修行的所依，没有这个所依，那修行很难成就。 身念处就是所有修行的所依了，没有这个所依，修行很难成就。 所以我的所缘就是身体，要变成无我的所缘，这是身念处。 所以我的所缘就是身体，要变成无我的所缘，那这个是身念处。 你们学唯识，唯识就是用很微细的分析来了解身体，就是假的所缘。 大家学唯识，咁唯识就是用微细的分别来了解身体是假的所缘。 那从唯识的角度来看，先了解我的所缘为假的所缘。 从唯识的角度来看，就是先了解我的所缘就是假的所缘。 了解所缘为假的， 了解所缘为假的， 那再了解能源，为假的， 咁先可以了解能源系假的。 为识的过程就是这个过程。 为识嘅过程就系呢个过程。 那假的就是空，空就是假的。 假嘅就系空，空就系假的。 为什么是空？ 点解系空？ 因为在我们的轮回的经验，就是靠边际心。 因为我哋轮回嘅经验系靠边际心。 怎么我们知道所缘，知道自己的身体，别人的身体？ 咁点样我哋知道自己嘅身体，人哋嘅身体？ 因为我们有这个意念，就是我的头，就是我的脚，就是我的手。对不对？这是我的牙齿，牙齿痛，那我们很难过，是不是这样？ 因为我哋有一个意念，就系话呢个系我哋嘅头，我哋嘅手，咁呢个系我哋嘅牙齿，牙齿痛，咁就好大问题啦。 我们知道自己，因为我们用那些概念关于自己，我们也知道别。众生，因为我们用概念知道别的众生。 我哋知道系自己，因为我哋用概念去关于自己。咁我系知道其他众生，亦都系因为呢啲概念去关于其他众生。 那些概念就是我们的烦恼的境界。因为我们不了解事实，我们就分别所缘，依照我们的概念，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这概念就是我们这个烦恼的一个宗旨。 所以我们的烦恼，我们的业是靠概念，不是靠事实。 所以我们烦恼，我们的业就是靠概念，不是靠事实。 那些概念，那些业，就是我们的自己的心的作品，不是别的东西。 咁呢啲概念，呢啲业就系我哋嘅心嘅一个作品啦。 我们都住在我们的概念的世界。 我哋都住喺我哋概念嘅世界。 这个一定要了解。 呢个一定要了解。 如果我们不了解，不管修什么法门，我们没有办法成就修行。 如果不了解，那我们修什么法门就没办法成就修行了。 一定要了解我们的执着，我们的烦恼，我们的业的所缘，就是我们的概念，不是事实。 一定要了解我们的执着、烦恼和业呢，都是概念，不是事实。 不管你怎么修，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你怎样修，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自己就是概念，概念就是自己。 概念就是自己，自己就是概念。 依照佛法，这个自己，这个我就不存在。 依照佛法，这个自己，这个我就不存在。 不过不是不存在，不是完全不存在。 不过不是存在，或者不是完全不存在。 它不存在有它的因缘，那些因缘还是存在。 不存在有它的因缘，但是那些因缘也都是存在。 一定要了解因缘，才能够了解概念。了解因缘，那我们就不执着概念，因为不了解因缘，我们执着概念。 一定要了解因缘先可以知道概念啊。咁我哋唔了解因缘就会执着概念啦。我哋了解因缘就唔执着概念。 那我们说地灰的身体也是一种概念。 我哋所体会嘅身体亦都系一种概念。 我们的手、我们的头、我们的头发、我们的屁股，那些都是概念。 我哋嘅手、我哋嘅头、我哋嘅屁股都系概念。 我们的眼睛是概念。 我哋嘅眼睛系概念。 我们就是这样，其他的众生也是这样。 我哋系咁，咁其他嘅众生亦都系一样。 所以第一要懂得我们的所缘为概念，才能够了解，你不要执着那些概念。 咁第一要通达就系了解所缘为概念，咁我哋先会唔执着嗰啲概念。 大乘佛教的错误就是你从这种了解你开始所有的概念。 大乘佛教了解有错误，就系从呢种概念，一切为概念开始。 所有的概念不是事实，事实不是概念。 所有嘅概念唔系事实，事实唔系概念。 那你要入菩萨道，菩萨怎么入菩萨道？ 咁你要入菩萨道，点样入咧？ 就是了解概念，了解事实。概念跟事实，不一。 了解概念同事实不一不二。 这是很重要。 咁呢个好重要。 平常我们想概念是事实，事实就是概念。 平时我哋谂概念就系事实，事实系概念。 如果你深入修行的过程，你开始了解概念。跟事实不一。 咁但系你深入修行嘅过程咧，就开始了解概念同事实不一不二。 概念跟事实出现在一起。 概念同事实咧就出现喺埋一齐。 不过我们不了解他们出现在一起，我们思维概念的时候，我们看不到事实；我们看事实的时候，我们看不到概念。 不過我哋唔了解佢哋喺埋一齊，我哋睇事實嘅時候睇唔到概念，睇概念嘅時候咧就睇唔到事實。 那什麼是菩薩的修行？ 咁乜嘢菩薩嘅修行咧？ 漸漸了解，概念跟事實出現在一起。 漸漸就會了解概念同事實出現喺埋一齊。 所以這樣在我們可以。如法了解思维概念思维实事这个心， 咁咁样咧，我哋先可以如法了解思维概念思维事实嘅心。 心是靠心的分别是靠受， 心嘅分别系靠感受， 所以生念处以后，生念处是方便来了解受念处。因为我们不了解身，无法了解受。 身念处就是一个方便来了解受念处的，因为我们不了解身念处就无法了解受念处。 人，开始，我的所缘就是身，我所心想就是受，因为我心想受，所以他有烦恼。 人同我嘅所缘咧就系身啦，咁但系人同我所欣赏嘅咧就系受啦，咁因为有欣赏受，咁所以有烦恼。 因为我有烦恼，所以我们是在轮回里面。 因为我有烦恼，咁所以仍然喺轮回入边。 在轮回里面都是矛盾。 咁喺轮回入边咧都系矛盾。 一定要了解。 一定要了解。 那，你了解轮回里面都是矛盾，你就开始了解什么是平平等等， 那个精度就是，了解冰等这方面。 咁了解轮回入边都系矛盾呢，就渐渐了解平平等等，净土就系平等嘅一个法门。 究竟法里面没有矛盾，这实数都是矛盾。第一就是了解这个道理需要十年处，没有十年处无法了解这个道理。 世俗法入边都系矛盾，咁喺究竟法入边就冇矛盾啦，咁就系要了解呢个道理。 不管我们怎么说明十年处，道理是一样的，从分别的角度还是无分别的角度，轮回都是在矛盾里面。 咁唔理我哋系从分别冇分别嘅角度去睇四念处咧，都系一样嘅。咁轮回咧就喺矛盾入边。 在轮回里面无法避免矛盾，因为轮回的质地就是矛盾。质地 ，essence。 呢个喺轮回入边咧，佢嘅呢个核心啊，就系呢个矛盾。 我们怎么会知道我们是在轮回？因为我们有矛盾。如果没有矛盾，我们就是在涅槃。 我哋点样知道我哋喺轮回入边咧？因为有矛盾。如果冇矛盾，就喺涅槃啦。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一定要了解呢个道理。 我们有矛盾，因为我们有我。 我哋有矛盾，因为我哋有我。 我们有我，因为我们有欲。 我哋有我，因为有贪欲，因为贪欲。 没有贪欲，那没有我。 冇贪欲就冇我。 有贪欲，所以有矛盾。 有贪欲，所以有矛盾。 矛盾怎么出现？ 矛盾点样出现呢？ 因为不了解我的所缘。 因为唔了解我嘅所缘。 不了解我的所缘，所以不了解处。 唔了解我嘅所缘，所以唔了解接触。 因为处有所缘，才会有处。 因为有接触，先至会有所缘。 有处才有受。 有接触，先至会有感受。 没有处，那没有受。 冇接触就冇感受。 没有受，那就没有分别。 冇感受就冇分别。 没有分别，那就没有法。 冇分别就冇法。 那，我们就是留在这种境界，知道还是不知道无所谓。这个境界，不管有佛、有他的弟子、有菩萨说明，这个境界是我们的境界，除了这个境界，没有别的境界。 咁啊，呢个境界咧就系我哋众生嘅境界啦。有佛无佛出现咧，都系呢个境界嘅。 因为有生，所以有出；因为有出，所以有受；因为有受，所以有心；因为有心，所以有法。 因为有身体，所以接触，所以有感受，所以有心，所以有法。 这是我们的经验的全部。 咁呢个系我哋经验嘅全部。 不管你怎么说明，我们的每一个刹那。 你话点样说明每一个刹那？ 我们的全部就是这个全部。 我哋嘅全部就系呢个全部。 别的全部是没有的。 其他嘅全部系冇嘅。 我们了解这个道理就了解佛法，不了解这个道理呢就不了解佛法。 了解呢个道理就了解佛法啦，唔了解就唔了解佛法。 不管你是修净土法门还是修别的法门，如果净土法门是佛教的法门，那只有这个全部，没有别的全部。 咁啊，唔理你修咩法门啦，咁净土法门如果系有呢个道理，咁佢就系佛法啦，咁冇其他嘅全部。 在这个全部里面，有所有的经验，好的经验、不好的经验、解脱的经验、轮回的经验、舒服的经验、解脱的经验，都是在这个。 咁喺呢个全部入边咧，有好啦、唔好啦、解脱啦、涅槃啦、轮回啦等等嘅所有经验。 那十念处是来了解我们的经验，为无我的经验。 四念处就系嚟了解我哋嘅经验为无我嘅经验。 我们执着我的所缘，你对我们不了解我的所缘。 我们执着所缘是我，因为我们不了解我的所缘。 所以我们想我是真的。 所以我们认为我是真的。 因为我们想，这个我的所缘是真的。 因为我们认为我是真的。 所以我们想跟我的所缘这个处也是真的。 所以我们也都会认为我的接触也都是真的。 所以我们想，靠这个处的手也是真的。 那我们也都会认为我的感受是真的。 我们真的，是我们的所能够欣赏、所能够执着的所缘。 我们觉得我们所欣赏、所能够执着的所缘是真的。 所以，我们执着手。 所以我们执着手。 因为不了解手的所缘，手就是领纳所缘。 因为不了解手的所缘，手就是领纳所缘。 因为不了解，所以，我们想我是心想。因为我是心想，所以心想有问题，心想有矛盾。 因为不了解，所以我们认为欣赏的就是我了。因为认为是我了，所以欣赏的就有问题了。 所以心想在矛盾，所以我们不快乐。 因为欣赏在矛盾里面，所以我们不快乐。 因为不快乐，所以哭。 不快乐就苦。 苦就是因为这个矛盾。 苦就是因为这个矛盾。 因为我们要我欣赏，我。 因为我们要我去欣赏。 我抓。 我去捉。 所以我们相信我所欣赏、我所抓是真的。 所以我们是相信我所欣赏、我所捉住的是真的。 所以手在矛盾里面， 所以感受都在矛盾里面。 因为手在矛盾里面，心所分别的境界是口手，所以心也在矛盾里面。 因为手在矛盾里面，心是靠感受的，所以心也都在矛盾里面。 所以我们的我的质地就是心。 所以我们的我的核心就是个心。 没有心，那没有什么我；没有心，那也没有什么无我；没有心，那什么法都没有。 如果没有心，也都没有这个我，也都没有这个无我。没有心就什么都没有。 不过这个心的我是靠手的我，没有手的我，不可能有心的我。 但是心的我呢，是靠这个感受的我。如果没有感受的我，就没有这个心的我。 那没有心的我呢？心没有什么质地。 没有心的我呢，那个心就，这个我就没有什么核心。 大乘佛教是说明，没有我的质地为真如，心的真如。 咁大乘佛教咧就说明啦，这个无我嘅核心咧就系心嘅真如。 心才是真如。 心先至系真如。 你们是学净土法门，这个净土就是代表这个真如，心的真如，不是代表别的事情。 大家学净土法门呢，就要了解这个心的真如了。 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那净土不一定变成佛教的法门。 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呢，那净土就不一定变成佛教的法门。 心的质地就是真如，这个净土就是代表这个真如。 心的核心呢，其实就是真如了，那心就是代表这个真如。 真如是真如，因为它平等。 真如是真如，因为平等。 里面平等，外面平等，所以是真如。 内外平等，所以是真如。 因为里面平等，外面平等，所以不能够抓。 因为内外平等，所以没办法去捉。 里面冰灯，外面冰灯，那，就是净土，就是净土，就是，心的质地。 内外平等就系呢个法，就系真如，就系心嘅核心。 那，所有的法，你们所修的法门，就是要出现在这个心的净土里面。 我哋学所有嘅法，就出现喺心嘅真如入边。 所以，里面外面才会平等。 所以内外先至会平等。 所以从真如修分别， 所以从真如去修分别。 那平常十念处法门就是从分别修真如。 平常四念处法门就系由分别修真如。 这个从分别修真如也是一定要学的， 呢个从分别去修真如，亦都系一定要学嘅。 这样，其实才能够彻底的了解，净土的法门，菩萨道的法门。 咁样先可以彻底了解净土法门、菩萨道嘅法门。 不是一定要每个司法跟民法，彻底的分辨，不过一定要了解道理。 唔系一定要每个释法明法彻底咁去分别，咁但系一定要了解道理。 了解道理，就是十念处的功能。 了解道理就系四念处嘅功能。 所以没有十念处，没有道理，有道理，所以有十念处的修行。 所以冇四念处就冇呢个道理啦，有四念处嘅修行先至会明白个道理。 佛教没有别的道理，除了无我，无我就是佛教的道理，佛教的道理就是无我。 佛教冇其他嘅道理，除咗无我，无我就系佛教嘅道理。 如果没有无我，那不是佛法；如果，有佛法，那就有无我。 如果冇呢个无我咧，就唔系佛法啦。有佛法，一定有无我。 那，什么是佛法？ 乜嘢系佛法咧？ 佛法就是缘起， 佛法就系缘起。 可以用很多很多不同样的法门来说。不过佛法就是缘起，缘起就是佛法。 可以用好多法门去说明，不过佛法就系讲缘起啦。 佛法的贡献就是缘起，缘起就是佛 佛法嘅贡献就系缘起，缘起就系佛法。 因为佛法在彻底的说明缘起。所以，佛法对众生很有用。 因为佛法先有办法说呢个真正嘅彻底咁说明缘起，咁所以佛法对众生好有用。 我们众生，我们的众生的世界就是缘起。我们，除了缘起以外，不能够，接触别的。 我哋眾生嘅法就係緣起啦，咁我哋眾生除咗緣起之外咧，就冇辦法接觸其他嘅法。 因为我们要，直接用修行，先用文殊乘智慧，再用思殊乘智慧，再用修殊乘智慧，领纳这个法。 咁我哋系要用闻所成智慧、思所成智慧、修所成智慧之后，先可以领纳呢个法。 如果我们了解这个法，我们可以用不同样的角度来说明。不过一定要了解这个法，这个无我法，这个缘起法。 如果我哋了解无我嘅法、缘起嘅法，咁我哋可以用好多唔同嘅角度嚟去说明。咁但系一定条件系了解缘起法、无我法。 那这是十念处的重要性。 呢个系四念处嘅重要性。 所以不管我们是学什么佛法，一定要了解十念处的修行。 咁所以唔理我哋系学乜嘢佛法咧，一定要了解四念处嘅修行。 所以今天我就教你们十念处的修行。 咁所以今日长老咧就教大家四念处嘅修行。 你们可以配合跟 自己的法门。 咁大家可以配合同自己嘅所修嘅法门。 那，十年初的修行平常啊，佛说明十年初的修行，从阿那巴那念为法，法门。 咁平常咧，佛陀去说明四念处嘅修行咧，就系由安波念咧做呢个法门。 所以，阿那巴那念在，佛教里面叫清净智慧。 安波念咧喺佛教入边咧叫做清净智慧。 即是如此说明阿那巴那念跟其他的宗教是。不是佛教只有阿那巴那，印度教本来就有，佛陀时代已经有。不过，佛教的阿那巴那是即时论，是教是清净智慧，其他的不是清净智慧。 咁啊，喺佛陀时期，除咗佛陀有教安波念之外咧，其他嘅宗教都有教嘅。咁但系喺呢个論典入面有說明啦，只有佛教所教的安波念就是清淨的智慧。 為什麼阿那巴那會變成清淨智慧？別的宗教阿那巴那不是清淨智慧，一定要了解。 為什麼唯獨佛教的安波念是清淨的智慧呢？ 因為即是論是說明，因為水觀，水觀就是佛教特别强调，佛教的智慧就是随观，随观就是佛教的智慧。 原因就是因为随观啦，随观就系特别重要啦，随观就系佛教的智慧，佛教的智慧就是随观。 戒慎密经啊，为了解为是很重要，就是说明这个随观的智慧为观、为人、为见、为乐四个。 咁啊，呢個虛上就係説明啦。呢個佛教智慧就係呢個隨觀嘅智慧，就係觀就係忍，就係呢個戒就係見。啊， 四個 啊，樂咁就有樂係。 怎麼隨觀變成忍？ 怎麼 隨觀變成見？怎麼隨觀會變成觀？就是内观，怎么随观会变成乐？一定要了解。 咁点样随观会变成忍，变成观，变成见，变成乐咧？一定要了解啦。 因为你是靠正念。 因为你系靠呢个正念嘅。 所以不管你是学什么佛教的法门，你要靠正念。 咁唔理你係學乜嘢佛教嘅法門咧，你係要靠正念。 沒有正念就沒有智慧。 冇正念就冇智慧。 沒有正念就沒有正定。 冇正念就冇正定。 沒有正定，沒有智慧，那就沒有佛法，沒有佛教的解脱。 冇正念，冇智慧，冇正定就冇佛法，冇佛法嘅解脱。 所以一定要了解什么是正念，用在你们所用的法门，这样才变成佛教的法门，不然不一定是佛教的法门。 所以一定要用正念去了解了，咁就会变成佛教的法门。 那所以我先应该说明什么叫做正念。 所以长老应该先说明乜嘢系正念。 正念。即是论是说明，就是智慧为底。 正念呢，虚舍论就说明智慧为底。 为什么智慧为底？那我一定要说明，因为正念就是随观，随观就是正念。 点解智慧为底呢？咁已经说明啦，因为正念就系随观，随观就系智慧，就系正念。 梵文、巴利文，随观叫。Anupassana， Anupassana， Anu 是翻译为睡，不过 Anu 其实有很多意思。 咁、嗯、呢、这个随观咧，其实个随字咧有好多意思嘅。 阿努也叫随，也叫靠近。 咁亦都系阿努就系随或者靠近啦。 你随观，所以你看很近。 你随观咁，所以好近咁去睇。 你看很近，那你才会知道。 咁你好近咁去睇咧，咁你先至会知道。 你看很近，就你是有智慧；你看从远，那就是不是不一定是智慧。 你从好近去睇咧，先至系智慧啦；从好远去睇咧，就唔一定系智慧。 那你怎么能够看很近？ 咁你点样可以好近咁去睇咧？ 因你的心在所缘上。没有散乱， 因为你的心在所缘上面没散乱， 所以你的心不浮在所缘，安住在所缘， 所以你的心不是浮在所缘，是安住在所缘。 那你怎么会知道你有正念？因为你的心能够安住。 你怎么知道你有正念呢？因为你的心可以安住。 如果你的心不会安住，那你就是在过去，你是在未来，你不是在现在的今天。 如果你的心没办法安住，那你就在过去或者未来了，不在现在的经验。 念梵音梵文还是巴利文的萨蒂还是什么蒂什么蒂萨蒂，就是意念 memory。 念咧，佢嘅翻译咧就系呢个记忆啦。 所以你们可以想有一点矛盾。 所以大家可以谂有啲矛盾啦。 因为 memory 意念就是过去。 因为记忆就系过去。 如果你有真言，你不是思维过去，你是思维，你是安住在现在的经验。 咁但系你有正念咧，你就系唔系喺过去啦，你系安住喺现在嘅经验。 那怎么解决这种矛盾？ 咁点样解决呢种矛盾咧？ 以前的一切师在印度，他们很有智慧，不是因为他们看不到这种矛盾，他们看很清楚。 以前嘅瑜伽师咧就好有智慧啦，咁唔系因为佢睇唔到呢种咁嘅情况，因为佢睇到。 所以为什么真念叫一念，一定要了解。 咁点解正念叫一念咧？咁一定要了解啦。 因为，如果我们的经验是很清楚， 因为如果我哋嘅经验系好清楚， 我们是用，我们能够安住在我们的所缘， 我哋可以安住喺我哋嘅所缘。 才我们能够记得这个所缘， 我们先会记得这个所缘。 如果心不能够安住在任何的所缘，那他就不记得这个所缘。 如果心不可以安住，就不会记得这个所缘了。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所缘不清楚。 所缘不清楚。 所缘不清楚，所以受不清楚。 所以感受不清楚。 因为受不清楚，分别不清楚。 受不清楚，分别就不清楚。 因为分别不清楚，所以法也不清楚，法乱。 分别不清楚，法也都不清楚，那就乱。 所以我们是完全靠我们的主观的了解，不是靠事实。 所以我们是完全靠我们主观的了解，不是事实。 真言就是领导我们到事实， 正念就是领导我们往事实。 如果我们看事实， 如果我们看事实， 那一个事实跟别的事实没有矛盾。如果我们看概念，一个概念跟别的概念都在矛盾里面。 那在事实里面，一个事实和其他事实呢没有矛盾的。那如果我们看概念呢，一个概念和其他概念呢可以有矛盾。 那些矛盾从哪里来？ 那些矛盾在哪里来呢？ 都 本来不在，现在出现，为什么？ 本来不在，但是现在出现，为什么？ 如果你了解，这是真，也是正念。如果你不了解呢，你也没有正念。 如果你了解，咁呢个都系正念；你唔了解，咁你就冇正念。 那些矛盾从哪里来？ 矛盾喺边度嚟？ 为什么轮回？佛教是说明轮回都在矛盾里面。 咁点解佛教说明轮回都喺矛盾入边呢？ 矛盾从哪里来？ 啊，矛盾喺边度嚟咧？ 矛盾不是从事实来的，矛盾是从概念来的。 矛盾不是在事实那里，矛盾是在概念那里来的。 概念从哪里来的？ 概念是在哪里来的呢？ 从我们的意念来的。 从我们的意念那里来的。 如果我们不用意念，那就没有矛盾，没有冲突。 如果我们不用意念，那就没有矛盾，没有冲突了。 有意念，再有矛盾，再有冲突，再有执着，再有烦恼，再有业。 咁用意念咧，先至有矛盾，有执着，有执着，有烦恼，有业。 所以。 所以。 什么叫做正念？ 咁乜嘢叫做正念咧？ 英文翻译为 mindfulness。 英文就叫 mindfulness。 这是很好的翻译，不容易翻译成中文。 这个是很好的翻译，咁唔容易咧翻译成中文。 Mindfulness 叫做你的心，完全。 Mindfulness 叫你的心完全。 在什么情况你的心变成完全？ 咁咩情况你的心变成完全呢？ 因为你不是靠过去，你不是靠未来，你是靠你现在所安住的境界。 咁你唔系靠未来，唔系靠过去，你系靠现在安住嘅境界。 你的心不封在这个境界，不过令啦，这个境界很清楚。 你个心唔浮喺呢个境界，咁但系领纳呢个境界好清楚。 所以你能够记得这个境界很清楚。 所以你能够记得这个境界很清楚。 别的境界就不会影响。 其他的境界就不会影响了。 所以你会知道所有的境界。 所以你会知道所有境界。 不过你的心安住在你所注意的境界。 咁但系你嘅心咧，安住喺你所注意嘅境界。 别的境界你知道很清楚，不过没有矛盾。 其他境界你知道好清楚，咁但系冇矛盾。 因为你的心，不是在过去，你的心不是在未来，你的心安住在现在的境界。 因为你嘅心唔喺过去，唔喺未来，系安住喺现在嘅境界。 不管你是用作业，不管你积极的作业，还是你没有积极的作业，你是一般就知道那同样的道理。你的心安住在有分别还是无分别作业。 咁唔理你嘅心系有呢个拒绝或者不拒绝嘅所缘啦，咁但系你嘅心安住喺呢个所缘。 所以这样你看很清楚。 咁你睇咧就睇得好清楚啦。 你看，紫山寺后面的山，你不需要想什么。不过你真的欣赏，你的心拉开，这是正念。 你睇紫山寺后边嘅山，咁你就唔去欣赏啲乜嘢，咁你就个心拉开。 你看，虚空的。白的云还是灰的云，看得很清楚。你不需要教什么，你不需要想什么，你不需要，这是正念。 你睇虚空的白云，咁你唔需要谂啲乜嘢，咁呢个系正念。 你听现在你听我所讲的话， 咁你听长老的话。 你不需要想什么，如果你想什么，我所讲的会乱。 咁你唔需要谂啲乜嘢，咁如果你谂啲乜嘢，你就会乱啦。 不过如果你有正念， 你听很清楚，你知道很清楚我所讲的话。 咁你有正念，你又听好清楚，知道好清楚佢所教嘅法。 不需要想什么。 唔需要谂啲乜嘢。 你开始想啦，我所讲的法的意思会乱。 你一谂咧，咁佢嘅意思就乱啦。 你同时听我所讲的声音，同时也会知道这里的房间谁在，他穿什么衣服，什么颜色是好看不好看都会知道，不过没有冲突。为什么？因为你留在，你安住在现在的经验，所以没有冲突。 你同时听法的时候呢，也都可以知道这个房间发生什么事，其他人的穿着是如何。为什么可以这样呢？因为你安住正念了。 你会知道这个衣服好看还是不好看，没有什么冲突。 你会知道这个衣服好看或者不好看，这个没有冲突。 你开始想，那就变成冲突。 你开始想，那就变成冲突。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思维这个道理。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思维这个道理。 所以，烦恼跟业是从哪里来？从过去跟未来的境界来的。 咁烦恼同业喺边度嚟咧？就系由过去同未来嘅境界嗰度嚟。 所有的冲突，所有的矛盾，跟过去的经验，跟就未来的经验有关系，不是跟安住在现在的境界。 所有矛盾同埋冲突咧，都喺呢个过去嘅经验同埋未来嘅渴求嗰度嚟嘅。 等一下，我们要食饭。 咁阵间要食饭。 你不需要想什么，来，知道你说，食饭的味道很清楚。 你唔需要去谂啲乜嘢嚟知道食饭嘅味道，咁大家都会好清楚。 你开始想，好吃不好吃，我要不要？那所有的冲突，所有的分别，就马上出来。 你开始谂，咁你好食唔好食，咁所有嘅矛盾同分别咧都会出嚟。 那了解境界，我们只有六门，没有其他的方便。 咁了解境界咧，我系只有六个门，冇其他嘅方便。 六门，所以六个所缘。 六个门，所以有六个所缘。 有六个所缘，所以有六处。 有六个所缘，所以有六个足。 有六处，所以有六手。 有六个足，所以有六个手。 有六，有六，手，所以有六相。 有六个手，所以有六个相。 有六相，所以有六心。 有六个相，所以有六个寻。 有六熏，所以有六种息论。 有六种沉，所以有六种气论。 那，有真言，那就我们知道息论就是息论。 有正念呢，那我就知道气论只不过是气论。 没有真言，那就虽然在息论里面，我们不知道是息论。 没有正念呢，那虽然在气论呢，但不知道是气论。 因为不知道是息论，所以我们留在烦恼，我们留在自己的业。 因为不知道是息论，所以我们留在烦恼，留在自己的业。 我们是为这个境界为客观的，不过其实跟客观的境界，关系只是缘起而已。我们的缘起不是，客观的，是主观的。 我是思维这个境界为客观的，但我们的客观呢不是客观，是主观的，只不过是一个缘起。 所以每个人就是住在他的心的阿拉，也在他的心的种子，他的心的吸气，没有心，没有别的住宿。 所以每個人咧，只不過係住喺自己嘅阿賴耶，咁如果冇心咧，就冇任何嘅住所啦。 这是真言。 咁明白呢個就係正念。 正念不是说，没有息论。如果你了解息论为息论，这也是正念。 正念唔係話冇氣輪，咁但係了解氣輪為氣輪，咁呢個係正念。 因為你不會，壓迫氣輪。 因為你唔會壓迫氣輪。 你只能夠了解氣輪。 你只能夠了解氣輪。 你不能夠壓迫也，你只能夠了解也。 你唔可以壓迫業，你只可以了解業。 你不能夠。严格地说，你不能够压迫烦恼，你只能够了解烦恼。 严格咁嚟讲咧，你唔能够压迫烦恼，你只可以了解烦恼。 怎么了解烦恼？怎么了解业？怎么了解自己？我们没有别的勇气，除了真言以外。 咁点样了解烦恼、了解业、了解自己咧？我系冇其他嘅用工具啊，除咗正念。 终身的勇气，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烦恼，了解自己的业，就是正念，没有其他的勇气。 系啦，终身的工具咧，就系用呢个正念啦，冇其他嘅工具。 这是正念的重要。 呢个系正念嘅重要。 所以没有正念，无法了解自己；没有，有正念，那有无我；没有正念。那无法了解自己。 如果没有正念就无法了解自己了，有正念那就了解自己，就明白无我。 你听啊，可能你会想这是矛盾，不过有正念那不是矛盾。 你听下去就好像矛盾，但如果你有正念就无矛盾。 有正念那，所有的矛盾会出现在一起，你了解矛盾为矛盾。 咁有正念咧，所有矛盾咧出现喺埋一齐，咁你了解矛盾为矛盾。 所以你，渐渐能够入修行，入修行就是，了解矛盾，了解冲突，不留在矛盾，不留在冲突。 咁你可以漸漸入修行啦。咁修行就係了解矛盾為矛盾，咁你唔跟住矛盾。 所以正知。 所以正知。 所以正念，有正念才會有正知，沒有正念不會有正知。有正知，那煩惱不留。 有正知先至有正念嘅，咁有。有正念才是正知，咁有正知烦恼就不会留啦。 业不留， 业亦都唔留。 为什么业不留？ 点解业亦都唔留咧？ 因为什么叫做业？ 因为乜嘢叫做业？ 业叫做收集心。 业就叫做收集心。 收集心就是业。 收集心就系。 Sankara Ayuhana，我们收集收集收集。 我哋一路咁样去累积， 这些心收集在哪里？ 呢个心喺边度累积咧？ 在我们的心里面，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收集。 咁啊，累积喺我哋嘅心入边啊，冇其他地方。 他们就是我们的意念的内容，意念没有别的内容。 佢哋就我哋嘅意念嘅内容啦，冇其他嘅内容。 所以，因为我们有收集那些。行，所以我们是在矛盾里面。 因为我哋有累积嗰啲咁嘅心啦，咁所以我哋喺矛盾入边。 在正念的时候，心来心去，心来心去，所以你不收集心。 喺正念嘅时候咧，咁我哋心来心去，咁我哋唔会累积嗰啲心。 所以心开始用正知。 咁心就开始用正知。 因为用真知，所以，烦恼变成新的歌。 因为用正知，咁所以咧，烦恼就变成心嘅客人。 这是真知。 咁呢个系正知。 不是压迫烦恼，不过了解，靠正念了解烦恼为我们的新的 唔系压迫烦恼，咁但系咧系用正念正知嚟了解烦恼为我哋心嘅客人。 它本来不属于我们的心，它是属于我们的意念。 佢唔系属于我哋嘅心，佢系属于我哋嘅意念。 我们的冲突不是从心来的，是从意念来的。意念， 我哋嘅冲突唔系由心嚟，系从意念而嚟。 是我们的心的一个部分。 意念，意念系我哋嘅心嘅一个部分。 不过只是主观的部分，不是客观的部分。 咁但系呢个系主观嘅部分，唔系客观嘅部分。 这是我们的阿拉耶。 呢个我哋嘅阿拉耶。 这是心所住的境界。 呢个系心所住嘅境界。 佛是罗汉住心不住，所以他的阿拉耶转变成智慧，这个叫转依。 咁佛系佛啦，咁佢就将呢个阿赖耶转成智慧，咁呢个叫做转色成智，转念。 所以有转意跟得意。 咁有转意同埋得意。 转意就是舍意。 转意就系舍意。 有舍，所以有得。 有舍，所以有得。 有舍，我们的烦恼是我们的业。 有舍就系舍烦恼，舍业。 所以有得智慧，有得真知。 舍弃烦恼，舍弃业，就得到智慧，得到正知。 这个过程，的条件就是有真念，没有真念，这个过程的条件就不存在。 这个过程的条件呢，就是靠正念了。如果没有正念呢，那整个过程呢就不存在。 所以一定要多多思维，多多想这个真念的重要性。所以修行就是钥匙，如果没有这个钥匙，不管你是用什么法门，你拉不开，解脱的门。 咁所以所有法门咧，这个正念嘅重要性就系非常之重要啦。佢系我哋修行嘅锁匙，如果冇呢个锁匙，咁我哋修行就拉不开啊，个心拉不开。 你要拉开解脱的门，那第一，所以就是。思念处是真念的体。 你要拉开这个解脱的门呢，那第一呢就是四念处，四念处就是解脱的门，解脱的体。 那有真念，你的心不佛在境界。什么是境界？除了无因例外，没有什么境界。 咁有正念，你个心就唔浮喺境界。乜嘢系呢个境界咧？五蕴就系我哋嘅境界，冇其他境界。 你用意念，那你的心就浮在你的境界。 你用意念咧，咁你嘅心就浮喺境界。 你用 mindfulness， 你用心，圆满，那心就不浮在境界里。 你用这个 mindfulness， 那你的心就圆满，就不会浮在这个境界。 如果它浮，那你知道它浮。 那它浮呢，那你就知道它浮了。 你知道它浮，它不稳定，这也是正念。 你知道它浮，它不稳定，那这个都是正念。 所以正念就是智慧的作用，如果没智慧，没有这个真念的作用，它不会出现。真念是定的作用，如果定没有这个作用，它就不会出现。 咁啊，正念同埋正念就系呢个智慧嘅作用啦。咁佢亦都系，如果冇正念，就智慧就唔会出现啦。咁正念亦都系定嘅作用啦，冇正念，定亦都唔会出现。 什么叫做智慧？ 乜嘢叫做智慧呢？ 智慧叫做，如实如法了解经验，这是智慧。 智慧就系如实如法了解经验。 如实如法了解经验，就是了解无我，这是佛讲。 如实如法了解经验，就系了解无我啦。呢个就系佛法。 你怎么说明的道理只是一个道理，没有第二个道理？ 咁你点样说明嘅道理咧？都系讲紧呢个道理啦，冇其他道理。 经验就是无我，无我就是经验。 经验就系无我，无我就系经验。 因为无我，所以里面平等，外面平等。 因为无我，所以内外平等。 有我，那里面外面不平等。 有我啦，咁內外就不平等。 因為外面、裡面不平等，都在矛盾。 因為內外不平等，咁都喺矛盾入。 都在衝突裡面。 都喺衝突入邊。 這個矛盾，那些衝突從哪裡來？ 咁嗰啲矛盾啊、衝突啊，喺邊度嚟咧？ 從意念來的。 從憶念嗰度嚟。 不過，意念不是客觀的，是完全主觀的。每個人的意念不一樣。 但系忆念咧，唔系客观嘅，系主观嘅，每个人都唔一样。 了解这个道理，才能够了解无我。 了解呢个道理咧，先能够了解无我。 了解这个道理，才能够了解什么是净土。 了解呢个道理，先系了解乜嘢系净土。 净土就是代表真如，代表无我。 净土就系代表真如，代表无我。 所以代表什么？ 所以代表乜嘢？ 代表随观， 代表随观， 代表乐， 代表乐， 代表忍， 代表忍， 代表见就是真见， 代表见就系正见， 代表观就是内观， 观就系内观啦。 所有的境界就是无我的境界， 所有嘅境界就系无我嘅境界。 了解这个道理就是忍。 了解呢个道理就系忍。 了解这个道理就是正见。 了解呢个道理就系正见。 了解这个道理就是内观。 了解呢个道理就系内观。 了解这个道理就是乐。 了解呢个道理就系乐。 所以，菩萨，第一菩萨第一叫达西，布拉穆迪达，为什么布拉穆迪达？ 所以菩萨初地叫欢喜地，为什么叫欢喜地？ 因为里面外面有正见。 因为内外有正见。 里面外面有内观。 内外有内观。 里面外面有乐。 内外有乐。 所以，所有的烦恼是完全空， 所以所有的烦恼是完全空。 所有的业，业是完全空。 所有的业亦都是完全空。 因为完全空，所以你能够忍。 因为完全空，所以能够忍。 因为完全空，所以你能够乐。 因为完全空，所以能够乐。 所以因为完全空，所以你能够如实观。 因为完全空，所以可以如实观。 所以这样思念出让你如智慧的境界，让你如没有所依的依。 咁所以四念处可以令你入智慧境界，入呢个无所依嘅依。 没有所依的依，就是自己的心。 无所依的依就是自己的心。 没有所依的依就是自己的心的真如。 无所依的依就是自己的心的真如。 那这是很重要的道理，一定要思维。 咁呢个系好重要嘅道理，一定要思维。 那不管你是用什么法门，这种思维就是所有的修行的基础。 咁唔理你系用咩法门咧，呢种思维就系所有修行嘅基础啦。 你是用分别智慧，你是用无分别智慧，都是来了解这个道理。 你用分別智慧、無分別智慧，都係用嚟了解呢個道理。 除了珍珠以外，没有什么法。 除了真如以外咧，冇其他法。 这是菩萨法门。 呢個係菩薩法門。 珍珠是在思念，珍珠是思念处的修行的，了解。 真如係四念處嘅修行嘅了解。 这是所有的修行的基础。 呢個係所有基礎，所有修行嘅基礎。 你可以得到这个了解，用分别智慧；你可以得到这个了解，用无分别智慧。分别智慧跟无分别智慧，配合，因为有真言，因为有水观。 你可以了解呢個道理，用分別智慧，用無分別嘅智慧，分別智慧同無分別智慧配合，因為有正念同埋隨觀。 那我有讲过一些道理，那下午我们就开始用阿那巴那念来，入这个道理的修行。 咁講到而家又説明咗呢個道理啦，咁下午咧就用呢個安波念嚟入修行。 为什么佛教阿那巴那念为四念处修行的入门？一定要了解。 點解佛教安波念為四念處修行嘅入門咧？一定要了解。 汉传佛教这个法门叫六妙门。 汉传佛教呢個法門叫六妙門。 为什么六妙门？ 点解叫六妙门呢？ 因为每一个门，就是熟悉、随喜、住喜、观、欢跟清，每一个门都是可以变成解脱门。 因为呢个六妙门咧，扫除观、止、还、净，都系可以变成呢个解脱嘅门。 条件是你了解真如，因为六妙门其实就是不是也是不是法。 咁條件就係你了解真如啦，因為六妙門都係菩薩嘅法門嚟嘅。 不要相信阿那巴那念就是只有声闻修，阿那巴那念也是不是法。 咁唔好相信咧，安波念只不過係俾声闻去修嘅，咁安波念亦都係菩薩法 怎 門。 么阿那巴那念变成菩萨法？ 咁點樣去變成菩薩法門呢？ 因为真如的道理， 因为真如嘅道理咯， 没有真如的道理，那阿那巴那念不是菩萨法。 冇真如嘅道理，咁安波念就唔系菩萨 有 法。 真如的道理，那阿那巴那念变成真如法门。 咁有真如嘅道理，咁安波念就变成真如法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门，一定要了解呢个道理。 为什么阿那巴那念不管我们是修声闻道，我们是修菩萨道是那么重要？ 咁點解安波念係修聲聞道、菩薩道都係咁重要咧？ 因为阿那巴那今天就是代表全部。 因為安波念嘅經典就係代表全部。 阿那巴那今天在阿那巴那今天有无因的经验。 喺安波念嘅境界嘅經驗有五蕴。 阿那巴那念经是说明修阿那的注解，是说明不经自己，是说明修阿那巴那念就是修安立地，就是菩提。 咁啊，喺呢個安波念經入邊咧，有説明修安波念咧，就係修安立體，就係菩 为 提。 什么修阿那巴那念就是修安立地？ 咁點解修安立體咧？ 因为修阿那巴那念，你要了解，你是在无起因，无起因就是不。 咁因为修安波念咧，我哋要明白，我哋就系去明白五取蕴，五取蕴就系苦。 因为我们是在无起因，所以我们需要发。 因为我哋喺五取蕴，所以我哋需要发。 如果不是在五取运，那就不需要发。 因为如果不在五取运，就不需要发。 我们需要发，所以你是修，净土的法门。 我们需要发，那我们在净土的法门去修。 你是修净土法门，变成佛教的法门，因为你了解，你安立在五取运。 那我们在这个净土的法门去修，就我们要了解是安立在五取运的。 因为你安立在五取运，所以你需要发，这个发就是净土，净土就是内外平等。 咁明白安立喺五取运，咁我哋需要发，发就系净土，咁就系内外平等。 修内外平等嘅方便， 修内外平等嘅方便。 这个方便有道理，如果了解真如，不了解真如，那就没有什么道理。 呢个方便有道理，系因为你明白真如啊，如果唔系你就冇咩道理。 阿弥陀佛，食饭啦。那我们一点，不是一点，是。